天怒终于是倒下了，这他壮烈的这一路挣扎中，倒也算给君莫笑造成了一点伤害，君莫笑的生命也被他打掉了有十分之一。不过更让他满意的，还是他觉得消耗君莫笑的法力，这个使命他完成的相当不错。君莫笑在这一局比赛的中途就吃了一颗法力药剂，果然是效果最好的那种。 法力回复了有20%，不过再把天怒彻底击倒的以后，君莫笑最终剩余的法力只有25%了。这个时候注意到君莫笑法力问题的可就不只是无极战队了，就是普通玩家也通过这一局比赛发现了君莫笑法力消耗之大，着实有些吓人。毕竟一挑三这种事儿， 无论在职业圈还是网游圈，都是时不时就会发生的，尤其是在网游圈里，玩家之间的差距经常更加夸张，一挑三的场面可能会更加多见一些。如果是打沙包式的一挑三，法力绝不至于成为负担。君莫笑打天怒虽然不是打沙包那么夸张，但至少优势是压制性的。这种局面下， 居然险些把法力用尽，依然一颗法力药剂都最终留下了25%的法力，君莫笑的法力耗费未免太大了点。而从比赛的过程中，观众多少也看出来了，君莫笑的法力消耗如此之大，是因为他的攻击力实在有些低，法力消耗后的伤害收益不高。 甚至有些聪明点的水平高点的玩家，在看到君莫笑残留的这些法力，在一回味这一局的过程，都已经判断出了无极战队的意图。魔剑士人去也已经站到了无极战队这边的比赛席位上，擂台赛决定胜负的一局，双方出场角色已经一目了然。魔剑士什么防御能力，玩家们自然心知肚明。 打气功师都花费如此巨大，这一局面对魔剑士仅存的 25% 法力，这又哪里够得了？星星战队中计了。发现这一点的围观打脸党们别提多高兴了，万无一失啊！他们总算迎来了一次万无一失的机会，这一次他们终于可以放心大胆的嘲讽了吧。 只是比较遗憾，今天围观打脸党来的确实比较少，连他们都以为这样的优势之下，星星是不会再输的了。提起这一点，还有一个遗憾的就是，虽然擂台赛已经万无一失了，但无极战队还得拿下团队赛才能追平，追平之后还得在附加的团队赛里再胜一局，才能彻底胜出。 如果到时候无极战队还是被淘汰了，此时的嘲讽又会显得特别无趣啊。不过，管那么多干嘛呀？此时看到星星上当，擂台赛败北已成定局，围观打脸党们终于还是兴奋地摇旗呐喊了起来。何安微笑地看着观众们的嘲讽，他当然不怕观众有些多嘴。 连观众都察觉到的东西，难道星星那边的高手还会没知觉吗？不过很可惜，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看到3-2-1的倒计时开始，何安也是深吸了一口气，稳定了一下情绪后，人去也已经载入比赛。擂台赛第5局决胜局的比赛终于打响了。 地图依旧是那个地图，何安觉得自己不用做太多的筹划，一个连法力都没有的角色，那不就是个待宰羔羊吗？人去也很随意地进行着，何安甚至有心情打量起了这张地图的景色。红花亭吗？这图自己倒是不太熟，漫天红花倒是另有一番风情啊。 不过这地图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特点， 前几局的对决也没看着星星对这地图有什么利用啊。一想到这一点，何安心里突然又升起一丝忐忑。是的，这幅图到现在为止没看到体现出什么主场地图的价值，星星选这图不会是那么无意义的吧。可是再怎么利用地图，25%的法力又能闹出多大的花样呢？一想到这一点，何安心下又是平静起来。人去也再往前走走，对角过来的君魔笑的身影也是依稀可见，穿越那漫天红花正急速朝着他这儿赶来。来得倒快，不过也是，难道还拖延时间靠自动回复吗？他这种消耗那得自动回复到什么时候去？何安心下这样想着，跟着人去也是积极地迎了上去。魔剑士和气功师差不多，技能多是中距离的攻击手段，和散人相遇同样是要落一个后手。但是何安现在哪怕这个，义无反顾地就冲进了君魔笑的攻击距离。何安相信此时的君魔笑恐怕不会再在远距离攻击上做什么文章，那样平白耗费法力的几率更大一些。果不其然，进入君魔笑攻击距离的人去也只是受到了来自君魔笑的一点普通射击，技能是半个也无。何安放心大胆地继续让人去也逼近了。观众频道里此时也是一片哄笑，大家都看出君魔笑的尴尬了，在频道里各种出主意让人去也怎么虐君魔笑。何安当然是看不到这些出谋划策了，他现在还在死盯君魔笑的法力，比盯君魔笑的生命条还要紧。不过君魔笑此时一直就是些普通设计，法力没什么耗损，普通攻击也阻挡不了人去也的来势。刚一进入他魔剑士可以攻击的距离，人去也立刻一个荡气魂肠的冰刃波动剑，一道碎冰卷着地就划了过去。何安这是纯属在恶心对手呢，这刚刚进了攻击距离，冰刃波动剑这种发动并不快的技能哪里攻击得到目标啊。何安就是故意奢侈的浪费一个技能，给因为法力不够舍不得用技能一直只是普通攻击的君魔笑看看。君魔笑很频繁地避过，角色朝前移动，仍在朝人去也逼近。还想着近身，就你那点法力近身了又有什么用呢？何安心下虽然如此想着，但也总不能故意让君魔笑过来让自己去当沙包，所以立即还是发动了攻击，各种波动剑波动阵特别奢侈地朝外丢着，地图顺势被人去眼的波动阵铺占了好大的位置，但是却没有一个把君魔笑笼罩住。君魔笑飘忽的走位对波动阵范围的准确把握，让他每每都会溜着边从阵边窜过，最终把一个又一个的波动阵甩在身后。精彩，连何安心底都不得不承认，自己这连续布阵的手法在这君魔笑面前居然一点用都没有，被人家视若无物的就全穿越了。可是即便这样又能如何呢？你冲到了我面前就能杀死我了吗？地裂波动剑，人去也冷不丁地来了一剑，这个低阶的技能发动就相当快了，不过很可惜还是被君魔笑敏捷地闪过了，而君魔笑也终于在此时发动了技能攻击。反坦克炮，一个横身闪开地裂波动剑的君魔笑，千机伞尖掀开后露出的枪口喷出火舌，三发炮弹分居三点，是三角炮的射击操作。如此距离下何安根本来不及操作，人去也身子勉强闪了一下，还是被其中两发炮弹给轰中。 爆炸的硝烟中，人去也被气浪向后推去，这正中其身的反坦克炮倒是不会把角色给炸翻。剑光闪动，君莫笑一个冲撞刺激赶来，很快追到任去也，一剑捅上，完了就是一记上挑，浮空中连击即将开始。银光落刃，何安却也不想任由君莫笑去表演，被挑空的瞬间就出了一个银光落刃，半空中的任去也身子一拧朝边落去，结果一道剑光闪过，任去也落下的方位居然已在君莫笑的掌握中，一记拔刀斩将还未落地的人去也劈飞出去，滑尘西撞，君莫笑接连两个技能追到飞出去的人去也，根本就不让他落地。人去也银光落刃还在冷却中，但就魔剑士这职业的话，却没有像剑客那样精巧的剑招，无论波动剑还是波动阵，走的都是大开大合的路线，霸气有余，但细节不足。在连招这种精巧的攻击方式下，魔剑士是比较不好转控局面的。更何况此时的操作者是叶修，用的又是散人这种何安脑袋瓜根本跟不上节奏的连击方式。人去也被打得又是翻又是滚，也是很没招架之力，但何安心里还是挺平静的。君莫笑这一波猛攻法力消耗特别快，而他看看自己的生命消耗，却已经自信自己绝无可能被 25% 的法力就耗光生命，等你法力耗尽，看你还有什么戏场。何安心里是这么想的，不过眼下被君莫笑这样虐也确实挺难看的，何安操作了几下也无济于事，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干脆打起字来。 有用吗？就凭你这点法力，你怎么杀得了我？ 任去也在频道里发出了消息。 呵呵， 君莫笑倒是还抽空回了他一下，不过就呵呵两个字看起来就像嘲讽一样，好像是对何安的说法非常不以为然似的。 还笑？我看你一会儿哭都来不及了吧，法力条要红喽。 何安说着，法力条当然没有生命条那样下降到 10% 就变红的警示，但何安这不是假装轻松幽默吗？以此暗示一下，你的法力就剩 10% 了，你要没戏唱了。也正是这时，何安突然察觉到君莫笑的攻击一顿，破绽，是被我的说法干扰到了吗？何安心下想着，手下也没错过，一个银光落刃急速落地，完了就连续几个后跳，再转视角一看，愣住，君莫笑怎么和自己看到的不一样了呀？是的，不一样了，因为君莫笑全身到下都已经不再是之前的装备了。 呵呵， 君莫笑又笑着讲话了， 换个装备法力快没有了吗？